生命的颜色，已不能改变。他内心的深处， 不再斑斓的世界，谁与争锋？走向逆境的爱情，无人问津。坐在吧台看世界，谁更可爱？ 爱现在回头一次。 Make